收到了，我刚才收到了，我都给治愈了，挺好的。我刚才吧，我打开了，刚到，吃一个吧，挺新鲜的。啊，我一想呢，订两箱，也就是给别人什么的送人。 你好，我想跟你订那个纸皮合同，还有吗？ 好的，有的，今年的合同就2018年的，今年新的。 我叫王秀玲。我今年82 了。啊，您82岁了是吧？听您声音还以为您62岁呢。 对，声音很硬朗的听着。您说的话叫 我喜欢吃这个。 哎， 送到我再给你钱成吗？ 是的，成，送过来再付钱，只要付398给快递就行了，好吗？ 以上是北京近日新疆185核桃的真实订购情况。首先呢，要感谢所有认可我们产品的朋友们，其次呢，要感谢这连夜装箱发货的新疆果农们，再次呢，就是近日电话接待听众朋友的想购客服同仁们。没有大家的努力啊，就不会有本次新疆185纸皮核桃推荐会的成功，更不会有那么多真实的订购好评。所以今天呢，我们不再浪费大家的时间，直接进入主题，让更多的朋友可以享受到这一次的福利。 是的，本次推荐会带来的依然是2018年的新核桃，依然是新疆阿克苏的185核桃，而价格依然是199元，订购一箱5斤，划到每斤只要39.8元。但是有一点需要强调一下，就是我们的价格只有超市的一半，为了保证市场的良性竞争，今天是本月最后3天的推荐了。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如果您也觉得价格很实在的话，也想来品尝一下正宗185核桃的话，现在就要抓紧时间了，4007106108，4007106108。其实啊，说到核桃呢，应该没有不爱吃的，特别是秋冬季节啊，早上喝杯热乎乎的核桃豆浆，活力一整天。又或者呢，是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小饿小困了，干吃两颗补充能量。要不就是在周末在家里做一个琥珀核桃当零食，好吃又营养。总之，这核桃是天然的食材，全家老少都受益。 对呀，都说七打核桃八打梨，每年的7月份都是新疆果农们最忙碌的时刻。在经历了新疆常年的日照和天山雪水的灌溉之后，每一颗阿克苏的185核桃都是饱满香脆有嚼劲的。那今天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去商场超市看看，但凡是2018年新鲜的阿克苏185核桃，至少得70-80一斤。而本档活动当中，拨打4007106108，花199元就可以订购一箱5斤，划到每斤只要39.8元。4007106108，4007106108。 想想看，这30几块钱吃顿牛肉面，外加一个牛肉火烧就没有了。又或者是点杯咖啡或者奶茶，您一个人享用啊也就没有了。但今天呢，通过4007106108，4007106108，花39.8元就可以给全家人享受一次正宗的新疆185核桃的口感和营养。 对， 你也应该尝一尝那又大又圆的核桃，一掰就开，橙黄饱满的白胖子，果仁看着就讨喜，这咬一口又脆又香，特别的爽。关键是啊，这本月的最后3天的推荐了，一旦结束，下一批核桃将全面调整价格，所以别再犹豫了，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5097的朋友就说，就喜欢去铺子家买坚果吃，特别是小核桃，又香又脆，根本停不下来。只是这一斤就得100来块钱，确实有点贵。听说今天30几块钱就能订一箱纸皮核桃，那就订3斤，一次啊吃个够。还有2283的朋友就说，每年立冬之后呢，我妈必打核桃豆浆喝，说是秋冬进补，来年打火。核桃是天然的养生食材，对身体非常好。 还有1400的朋友说啊，自己是第3次来订购了。之前订的一箱呢，放办公室没几天啊，给同事们分掉了。后来周末呢，爸妈来我家看外孙，尝了几颗，觉得特别新鲜又好剥，被他们带回家吃了。到今天呀，我才是真正为自己订购核桃吃的，真不容易呀。 可以理解的，很多在想购电台订购过核桃的朋友，95%以上都会选择重复订购，因为核桃好剥，个大香脆又实惠。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199元订购一箱5斤阿克苏的185核桃，是最后3天的福利了。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官民，知世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居地侯单于对苏武的劝说彻底的失败了，软硬兼施，都拿威武不能屈的苏武没办法。居地侯单于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地步，想杀不能杀，他敬重苏武的气节，不忍心下手；想留不能留，想留他为己用，却又留不住他的心。思来想去，居地侯单于决定把苏武流放到北海一带，并美其名曰牧养。北海一带是哪儿呢？就是现在的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一带。现在那块地方啊，具体归属我还真不知道。就这样，历史上有名的苏武牧羊的故事就发生了。在临行之前，单于为了给苏武一点希望，说了这么一句忽悠的话：什么时候公羊生了羊羔，我就让你回到中原去。这明显是铁树开花金鸡下蛋一般痴人说梦的话，但就是这样一句话，却使苏武有了活下去的信念。那么苏武的命运后来到底怎么样了呢？他能够梦回中原吗？这里就先卖个关子吧，以后会讲的。现在的汉武帝终于决定对匈奴动武了，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他派出的寄予厚望的大型汉使团如同泥牛入海，一去不复返，这让他先是震惊，然后就是愤怒了。两国交战都不斩来使，两国和谈用得着扣留使者吗？看样子不给你匈奴点颜色看看，你还真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第二个原因呢，南边地区南越的叛乱搞定，西边的大渊等国被征服，东边的朝鲜也归附，就剩下北边的匈奴对汉朝虎视眈眈。换句话说，东西南北现在就剩下北晋还在和汉朝较劲儿了，而汉朝现在四海平定，已有足够的兵力和精力来打击匈奴了。也正是因为条件和时机成熟了，汉武帝发兵了。天汉二年，也就是公元前99年，那是一个夏天，汉武帝派出了20将军李广利挂帅亲征匈奴。那么这个李广利究竟又是什么来头呢？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汉武帝早期因为宠爱卫子夫，爱屋及乌，重用了卫子夫的弟弟卫青和外甥霍去病，从而打造了抗击匈奴的双子星。可是卫青和霍去病都是英雄命短之人，年纪轻轻的，正值人生和事业最辉煌的时候， 生命却戛然而止。也正是因为这样，汉武帝才暂时取消了对匈奴动武的政策。再加上匈奴遭受重创以后，吃一堑长一智，不仅远遁塞北，而且聪明地以和亲为诱饵和汉朝谈判，结果这一谈就谈了多少年也没个正式结果。再加上汉武帝又忙于搞定其他周边小国，所以无暇顾及匈奴。但以苏武为首的代表团遭到了失踪以后，汉武帝忍无可忍，眼看万事俱备，这才决定好好教训一下不听话的匈奴。李广利就这样站在了历史的舞台上。李广利之所以能一鸣惊人成为这次出征的主帅，原因还是背景硬，后台足。都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站着一个女人，李广利之所以能成功，那是因为他身后也有一个非同小可的女人。这个女人就是继卫子夫之后最让汉武帝为之轻狂为之动容的人，她就是汉武帝一生当中三个最宠爱的妃子之一，李夫人。至于李夫人和汉武帝的爱情故事，咱们后边还会讲的。因为裙带关系，李广利挂帅之后，接下来就看你的表现了。他带领三万精兵从酒泉出发，目的地很明确，直捣匈奴右贤王的军事根据地天山。结果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李广利像尖刀一般突入匈奴的腹地，打了右贤王一个措手不及。停战了 N 年的右贤王哪里料到汉军会突然从天而降，结果只能用惨败来形容。李广利首度出师就告捷，擒杀敌人共计一万多，心里边难免得意。他没有继续一将胜勇追穷寇，反而是调转军马来了个凯旋，欢欢喜喜地准备向汉武帝邀功去了。因为生擒了大量的匈奴士兵，归途岂是漫漫两个字能够形容的。而就在李广利得意洋洋慢慢腾腾往回走的时候，失利的右贤王却马上从失败当中走了出来，并且迅速组织和集结了大量的兵马，马上进行复仇。结果一个慢腾腾的走，一个日行千里的追，没两天呢，李广利的大军被蜂拥而至的匈奴士兵围了个水泄不通。汉军被包围之后，多次突围都宣告失败了，只有做困兽之争。风在吼，马在叫，士兵在咆哮，重复着一个字儿，不是杀，而是饿。眼看粮草告急，防线告急，伤亡告急，李广利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就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贾斯赵充国站出来了，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与其被困死在敌人阵中，不如做最后一搏，属下愿带100敢死队为将军开路，只求将军能够活着出去，将军他日若能平定匈奴，家祭无忘告诉属下便是。李广利被感动得热泪盈眶，正想说这怎么可以之类的话呢，赵充国早已经带领他的敢死队向敌人的壁垒进发了。人要是能够战胜自我，还有什么不能战胜的呢？敢死队连死都不怕了，还有什么可以畏惧的呢？ 也正是因为这样，这支敢死队以雷霆之势奋不顾身地杀向敌阵，匈奴人被他们视死如归的气势给镇住了，纷纷溃退。结果敢死队的就如同一把利刃一般，硬生生地撕开了匈奴铁桶阵的一个口子。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李广利不再犹豫，率领大军一阵烟似的杀出来，来了个扬长而去。结果是李广利活着回来了，但是3万精兵却只剩下孤零零的1000多人了。唯一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敢死队的头头功不可没的赵充国，身上伤痕累累，血肉模糊，居然也活着回来了。汉武帝虽然对李广利先赢后输表示了遗憾和不解，但碍于李夫人的面子，并没有过多的对李广利追究军事责任。相反，听说赵充国的英雄事迹以后，汉武帝觉得这其中可以大做文章，为以后反击匈奴做表率。于是他马上召见了赵充国，亲自验证了赵充国身上的伤，结果赵充国身上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竟然是体无完肤，那一道道或浅或深的伤疤是那么触目惊心，震撼人心。于是他一边安慰这位英雄的同时，一边给了他奖励，官升中郎将。损失了20000多人，主帅也是死里逃生，但对汉武帝来说，这样一次磨刀霍霍多年的军事行动，他并没有指派李广利孤军深入，相反为了保障汉军后勤运输的安全和接应，汉武帝在启用李广利的同时，还启用了另一名年轻的小将，他的名字叫李陵。那么这个李陵又是何许人也呢？提到李陵的祖父，真是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李陵的祖父就是扬名四海，曾令不可一世的匈奴闻之色变的飞将军李广。自从元寿4年李广被迫自杀之后，这一军人世家就时乖运喘。李广死后的第二年，他的堂弟当朝丞相乐安侯李蔡因盗取官地下狱自杀。李广的3个儿子，长子当户，次子李娇都先李广而死，少子李敢曾以校尉随骠骑将军霍去病抗击匈奴，勇夺左贤王旗鼓，赐爵关内侯，代父职为郎中令。李敢因怨恨大将军卫青逼迫其父自杀，遂伺机将其打伤。卫青或许是对李广之死很感内疚，就把这件事遮掩起来了。但是卫青的外甥霍去病却愤恨难消，趁着跟李敢伴随武帝在甘泉宫围猎之时将他射死。此时的霍去病深得武帝的宠爱，所以武帝极力地掩盖事情真相，说李敢是在围猎时被鹿给撞死的，这样的结果纯属意外。一个朝廷高官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李敢死了之后，李氏家族更加衰落。虽然李敢的儿子李宇得宠于魏太子，也有一些勇力，但是没有继承其祖父仗义疏财的优良品质，却是一个好利恃财的匹夫，不足以当大任。也正是因为这样，李广的大儿子李当户的遗父子李陵成人之后，这样一个没落之家才又看到了一丝希望。李陵步入仕途之后，任侍中、 见张见。由于家世的熏陶，李陵不仅擅长骑射，而且接人待物谦让真诚，名誉远播。吴帝认为李陵最有李广之遗风，为了考验他的能耐和胆识，曾命他率领800骑兵过居延，深入匈奴之地2000多里查看地形。李陵是来去如风，进入匈奴境地如入无人之境。归来以后，汉武帝龙颜大悦，马上就封他为骑都尉。他这个总教头的任教，更是教酒泉张掖的士卒学习骑射，防备匈奴侵扰，保家卫国。苏武大行使团失踪以后，汉武帝在重用爱屋及乌的李广利的同时，也没有忘了名门之后的李陵。于是他特地将李陵从边郡召回，并亲自在未央宫五台殿和他召开了座谈会。座谈会本着友好的原则，必要的客套和寒暄过后，汉武帝对李陵说了几句简明易懂的话：匈奴欺我汉朝太甚，不给他们点颜色瞧瞧，怕是他们不知天高地厚。李陵听了，表情上是喜悦，心里边说：汉武帝该不会是想让我挂帅亲征吧？汉武帝的第二句话是：我决定派李广利为20将军，打击匈奴的嚣张气焰。李陵听了，表情就下来了，心里说：原来挂帅亲征早有人选呐。汉武帝接下来又说了一句：我想让你为李广利护送辎重，做后勤部长。李陵听了就有些生气了，心里说：我李陵是什么人？怎么能为因裙带关系而青云直上的李广利做嫁衣呢？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姬李夫人的哥哥，因为征服大渊有功，被封为海西侯，宠幸势头正盛。但是作为一名世代以军功晋身为荣的军人后代，李陵鄙视因裙带而升迁的李广利。所以呢，当汉武帝第三句话一说出口，李陵几乎想都没想就回答了三个字：不愿意。汉武帝很是惊愕，做后勤部长虽然没有前锋大元帅那么威风，但一来没有什么风险，毕竟不用冲锋陷阵呢，二来前锋打了胜仗，他可以得到封赏，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而打了败仗却没有什么大责任。所以呢，这种职务是很多将士求之不得的。李陵也是一个很识时务的人，眼看自己一时激动直言相拒，汉武帝的面子挂不住，于是他赶紧圆场：大丈夫生当做英雄，死亦当鬼雄，怎么能畏首畏尾地躲在后面做搬运工呢？接下来他自称他所率领的戍边士卒都是荆楚勇士和奇才剑客，他愿意自领一军单独出击，使匈奴顾此失彼，无法集中兵力专攻李广利所率的汉军。汉武帝的脸上马上由阴转晴了，沉默了半晌，说了一句很无奈的话：我把军马都调给李广利的，已经没有多余的骑兵可以让你来指挥了。李陵昂首回答：没有骑兵也行，臣愿意以少击多，率5000步兵横行匈奴之中。武帝见李陵勇气可嘉， 没有再为难这个自告奋勇的年轻俊杰，非但答应了他的请求，还给他派了一个得力的副手做接应，强弩将军陆伯德。陆伯德是一员沙场老将，前面已经说了，元鼎五年的时候，汉武帝兵分五路征伐南越，他作为一路的伏波将军立下了头功，而如今却要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后生小辈殿后，心中自然愤愤不平，于是对汉武帝提出了抗议。当然，本着君臣有别，陆伯德的抗议是非常委婉的，上书的大致内容如下：尊敬的皇帝陛下，如今已快到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初秋时节，匈奴士兵这些年养精蓄锐，正值兵强马壮，想打败他们怕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臣愿意与李陵将军等到明年春暖花开之际再出击匈奴，利用匈奴春困，我军当可大获全胜。汉武帝看了书信之后非常的恼怒，原因是怀疑陆伯德上书的幕后推手是李陵，他以为李陵说出大话以后不敢率五千步兵击打匈奴，所以指使陆伯德上书到他这儿借故拖延，想到他这儿来拿后悔药。覆水难收啊，说出去的话就如同泼出去的水，想拿后悔药没门儿。于是盛怒之下的武帝立即下了死命令，李陵即日出发。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你好，王总。 啊，你好，下班了。 感冒了吧？给你纸巾，谢谢你。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今年几岁了？ 我今年30。 你住在哪儿啊？ 我住在5号楼200南。 好，开始吧。 两只老虎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耳朵。 大家好，我是晨光，刚才是我女儿的一段电话录音。 小星星 工作了十多年，少了些青涩和冲动，多了些淡定和从容。生活当中我特别喜欢看电影，各种类型的都喜欢，喜欢电影中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也特别容易投入。记得有一次看动画电影《飞屋环游》，一段几十秒钟讲述人生从少年到老年的片段，只有简单的配乐，没有对白，但是却让我感动得痛哭流涕。其实每个电影讲述的都是一个故事，而每个人也在用生活诉说着自己的故事。我已经年过30，现在我的故事越来越精彩了，你的呢？ 官民，知识热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天汉二年九月，也就是李广利率领30000大军出征匈奴之后的第四个月，被汉武帝寄以复仇重任的李陵出遮鲁帐，至东郡箕山南龙乐水上查看匈奴的敌情。与此同时，陆伯德出西河，与殷柱将军公孙敖会师于卓歇山，又名叫卓图山，在现在的蒙古满达勒戈壁一带。他作为后续部队，名为支援李陵，实际上是监督，把李陵的行踪每天进行汇报。由此可见，汉武帝对李陵已经是疑心四起，完全是一副不信任的态度。那么等待李陵的将是怎样的暴风骤雨呢？李陵出兵之后进展顺利，一路上风雨无阻，很快抵达东郡箕山下。眼看找不到匈奴人的踪影，李陵就把军队驻扎在龙乐水上。随后他做出了一个创举，将沿途所过山川地形绘成地图，命令麾下骑士陈布勒飞报朝廷。汉武帝极其重视李陵一军的活动，立刻亲自召见。陈布勒虽是一名普通的士卒，却生得一张利嘴。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将李陵出师以来的行动表示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汉武帝听后特别的高兴，大手一挥，陈布勒立即被封为郎官。然而就在汉武帝和文武百官举杯相庆的时候，厄运已经降临到李陵的身上。原来就在李陵在匈奴境内横冲直撞，引起了居低侯单于为首的匈奴人的高度关注。眼看李陵一行游山玩水且不说，走走停停，到哪儿都拿个夹板涂涂画画一番，大有入乡随俗之势，心中的气自然不打一处来。冷眼观察了一番之后，对汉军的敌情已经掌握得八九不离十了。居地侯单于下手了，跟对付李广利一样，他率倾巢而出的匈奴士兵把李陵的5000步军围了个严严实实。直到这时候，李陵才知道过分自信、过分冒险，有时候是要付出代价的。当然，血气方刚的李陵感叹归感叹，但是并没有后悔。对于他来说，能够带兵来匈奴潇洒走一回，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虽然汉武帝给他的兵马少了一点，但这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在挑战和机遇并存的情况下，立下战功是李陵这次深入匈奴的唯一目的。于是乎，他在寻找匈奴人未果的情况下，放下行李驻扎开来，每天顶着秋老虎翻山越岭，只为了画一幅画。画 完了匈奴境地的全部，也就等于了解了匈奴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有了这样的军事路线图，就可以为打击匈奴的后来人留下一份宝贵的财富。因此，面对匈奴的包围，李陵的心里边是激情澎湃，全然没有一点畏惧的心理。局地侯单于眼看李陵的汉军才区区几千人，相对他的几万大军来说，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不值得一提。因此，包围李陵之后，也并没有马上进行围剿和屠杀，而是进行了苦口婆心的劝降工作。李陵兵虽然少了点，势力单薄了点，但信心却一点也不弱。面对匈奴的阵阵劝降声，他满怀豪情地代表汉军回复了一句，说投降未免太早了，包围与反包围，鹿死谁手还是未知数呢。眼看李陵敬酒不吃吃罚酒，匈奴人野蛮的本性马上就显露出来了。既然言无好言，话无好话，那何须多说呢，来点实际的吧，开打。俗话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几万匈奴士兵对五千汉军，在人数上汉军处于绝对的劣势，因此天时上汉军是未战先败，但绝望中的汉军却拥有地利和人和。面对着敌人的进攻，汉军在两山之间的险峻之处不营，用运粮用的车辆设防，然后汉军执盾牌和弓箭手殿后，结果雄风吹，战鼓擂，战马奔腾，胡笳刺耳，匈奴铁骑像狂风一般的直向汉军阵地扑来，那气势很大。可是他们的气势并没有维持多久，冲在最前面的匈奴士兵都成了汉军的靶子，非死即伤，倒下了一批又一批匈奴士兵。居地侯单于眼看势头不对，这几千汉军的战斗力不容小觑，这才停止了送死，于是采取了另一种聪明的办法，只围不攻。当年他的祖先默毒单于在白登山对付刘邦，就是只围不攻，但最终被狡猾的刘邦用陈平之计成功脱险。此时的居地侯单于只围不攻，却是不得已而为之，既然强攻不下，那只好退而等待了。等待什么呢？等待援军的到来。既然三万人拿不下五千汉军，那好，咱就再加三五万兵马，看你到底有多大的能耐。果然，左右贤王带兵迅速归来，使匈奴士兵的人数达到了八万之众，已经是汉军人数的16倍有余。匈奴士兵在一天一天的增多，汉军却一天一天的减少变弱。眼看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李陵是长叹了一声，无奈地说了一句，撤吧。那么李陵能够虎口脱险，胜利大逃亡吗？这李陵果然不愧为一代帅才，即便是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也是有条不紊，显得不慌不乱。也正是因为这样，穷追不舍的匈奴士兵很快就体会到了什么叫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滋味，死伤了好几千匈奴士兵。不消几日，汉军退到了一个山谷，因为无险可以，被蜂拥而来的匈奴来了个痛打落水狗，伤亡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惨。 然而，李玲并没有因此丧失最后的斗志，他知道此时士兵的士气重要，于是他不失时机地说了三句话：凡是受伤三次以上的将士可以坐车，凡是受伤两次以上的可以做驾车手，凡是受伤一次的继续战斗。李玲话里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就是只要还能战斗的就战斗，而重伤者我们采取的办法是不抛弃不放弃，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在，就会同生死共存亡。应该说，李玲的话是最实际的，是最能感动和打动人的话。正是因为这三句话，将处于生死边缘汉军的战斗力又凝聚了起来，他们爆发出了强大无比的战斗力，结果又有3000多匈奴士兵成为他们的刀下之鬼。汉军的行动方针是且战且退，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是走着走着他们又悲哀起来了，没有走到悬崖峭壁的绝路，而是走到比悬崖峭壁更难走的路，长满芦苇的沼泽地。沼泽地有多难走，走过长征的人肯定有体会，一步一个脚印儿，深深的脚印儿，有多少人陷在里边就再也出不来了。汉军难走，对匈奴士兵来说也是同样的难走。居地侯单于不愿意跟汉军在沼泽地里边捉迷藏，决定采取火攻。听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赤壁之战的时候，周瑜打曹操完全是靠诸葛亮借来的东风才成功的。但此时此地，尽管没有东风，居地侯单于也不介意，于是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情况下，他就开始放火了。李陵眼看大火追着屁股就烧来了，知道逃是不可能的，这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没有慌张，说了一句话，不是说我们要葬身火海的俗气话，而是简单明了的两个字：放火。手下的士兵都愣住了，都以为自己的耳朵听错了，直到李陵斩钉截铁又说了一遍的时候，士兵们才知道，啊，这是正常的，但不正常的是李陵。放火啊！李陵见手下的士兵都无动于衷，他几乎在咆哮了。士兵们不知道他葫芦里边卖的什么药，但是军令不可违，都异口同声地叹息着：罢了罢了，生亦何欢，死亦何惧，葬身火海未尝不是好的结果。火点燃了，他们都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可是等了好久都没等到被火烧焦的疼痛感，只听到李陵的暴喝声：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撤退。士兵们睁开眼睛一看，他们非但没有被烧死，眼前反而奇迹般地出现了一条阳光大道。原来匈奴军和汉军刚才的两把火竟然烧出一条隔火带来。就这样，李陵采用以火攻火的方式又一次化险为夷，沼泽地又被汉军给征服了，接下来就要到达山丘地区的森林里垂死挣扎了。话说居地侯单于眼看杀也杀不死汉军，烧也烧不死汉军，心中的怒气到了极点，近10万人马对付区区几千汉军竟然拿不下，这不单单是能力的问题，还关系到面子问题。 于是居地侯单于命太子亲自挂帅，带领骑兵做先锋来阻击汉军。都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但穿鞋的却怕骑马的。汉军都是步兵，哪有骑马的匈奴士兵快啊？眼看又要被他们追上了，李陵命士兵们入了森林里边再说。到了森林里，就是骑马的怕穿鞋的了。接下来汉军在森林里展开了游击战，结果匈奴的骑兵优势顿时变成了劣势，因为骑着马行动不方便，反而被游刃有余的汉军打得晕头转向，不知道今夕是何夕。结果匈奴又有几千士兵光荣地现身了。非但如此，李陵本着擒贼先擒王的原则，为了吓跑匈奴士兵的穷追围阻，还利用树木做掩护，对居地侯单于进行了偷袭。眼看拿这么一点汉军都没办法，恼羞成怒的居地侯单于站在山顶上，正在高举高打。只见他指东打西，指南打北，指着兔子当汉军打，正忙得不亦乐乎。屏息，拔弓，举剑，拉弦。说时迟，那时快，这饱含李陵全部力气的一剑，倾尽了他所有的力量和怨气。果然不愧是飞将军李广的后代，剑法自然是没得说了，力道之猛，速度之快，以雷霆之势直奔居地侯单于的面门。可是呢，就算是再神的神射手，在距离面前也得低头，距离太远自然会产生偏差。李陵这蓄势一剑，最终因为距离太远，只是擦着居地侯单于的头皮而过，寸长的头发顿时间化作落叶一般的飘落。李陵这一剑就如张飞在长坂坡那一声狮子吼一般，居地侯单于吓得魂不守舍，溃逃而走。逃了几十里地，居地侯单于这才停住马，说了句掩盖失态的话：这支汉朝的精兵愈战愈勇，犹如神助，这般有恃无恐，这是汉朝的诱敌之计，前面定有埋伏，还是停兵观望的好。士兵们却不同意单于罢兵的举动，都说了，单于亲征，数万精兵对付区区几千汉军，以石击卵竟不能取胜，传了出去，我匈奴颜面何存？居地侯单于见士兵们这样说了，知道不能再当懦夫了，只好又调转马头追击汉军。可是追击的结果，又被打游击战的李陵杀死了几千人。面对这样一支神兵，居地侯单于的信心彻底没了，嘴里却是这样感叹：罢了罢了，得饶人处且饶人，放他们一条生路吧。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往往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偏偏又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居地侯单于准备放弃的时候，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居地侯单于的想法，从而也改变了李陵的一生。一个原本不显山不露水的叫管敢的人浮出了水面。他原本只是一个军侯，但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关键时刻投降了匈奴。投降的原因不为名不为利，只为想出心中的一口恶气。都说佛争一炷香，人争一口气，管敢是因为他的上司韩延年踏责了他，

正宗的新疆185纸皮核桃终于到货了，上周末推出了仅此一天的预售活动，这4007106108的电话都被打爆了。这几天等不及的听众啊一直在催，有的都急了，问啊到底什么时候能吃上。好，那今天开始就陆续给您发货了， 是 江浙沪基本上是隔天就会到，请大家留意手机。 上回没订到没听到的朋友呢也别急，还有一批在路上。今天明天后天我们加开了3天的活动， 是的， 只有3天啊，为您做到直采价格一步到位，199块钱一箱5斤，等于呢划下来每斤才39.8块。普通核桃的价格买到正宗的185核桃，大家听到就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赶紧来拨打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 我们主持人啊是有口福，已经吃到了。话说这核桃真的是比去年的好，是标准纸皮的，一捏就开，果仁饱满，出人率呢特别高，嘴巴塞一大块，嚼一嚼是满口生香。我敢保证啊，39.8一斤您能够买到正品的阿克苏纸皮核桃也只有在我们这儿了。 而且呢我们能够保证的是原生态不漂白，晒干什么样就什么样，一箱5斤装箱发货。新疆阿克苏当地特殊的气候土壤水质造就了独一无二的天然好环境，典型的大陆性暖温带，天山山脉挡住了北边一部分寒流，托木尔峰常年积雪，到了夏天冰雪融化，水流成河，灌溉着各个农田果园，所以每一颗核桃您一看一吃就知道了。 对， 今年呢咱们不花钱做包装，全部原生态直采，农民怎么收的您拿到就是什么样子的，压缩所有的其他成本，199元一箱5斤，直采到家每斤划算39.8。4007106108 4007106108。 看到电话此刻呢是一片沸腾当中，4481的朋友就说了，真是巧了，打开广播就听到这么好的价格。还有5269的朋友说，昨天呢刚去零食店，一小包的核桃20多，里面才几颗，粗略的算了一下，说这一斤啊得100多块钱。还有2601的朋友也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提到说一般的薄皮核桃品相好一点的都是大几十块钱一斤， 对， 还得特别费事的敲打剥壳，不如纸皮核桃方便。3394赵先生说，老婆喜欢用核桃打豆浆喝，我妈我女儿也喜欢喝。是，还有6277的马女士说啊，这秋冬没事儿，抓点核桃吃吃，而纸皮核桃这个价格那真是太划算了，说你们确定是今年的新货吧。 放心好了，新疆阿克苏的果园直采，首先呢就是在价格上帮您做到位，一箱5斤只要199，划算到才39.8一斤。皮薄人大，一捏就开，吃起来方便简单，剥出来一整个核桃人吃到嘴里那才是真的享受。 是啊， 但是呢这样的价格啊不会敞开来供应的，只有3天啊。请立刻来拨打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 其实啊说实话，39.8一斤您自己去买不可能买到这样品质的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的纸皮核桃，但是呢在咱们这儿不仅是可以省钱买好货，还能够享受到免费送货上门，媒体平台品质把关，4007106108 4007106108。其实呢核桃就是作为家庭的必备零食，不仅好吃关键营养、 哎、 你看它的外形啊就像一个脑袋，褶皱呢就像大脑皮层，而新疆的185纸皮核桃个儿大壳薄，含油量高，一捏就破，口口醇香。不管您是拿回家直接剥了生吃，还是煮粥熬汤打豆浆做馒头点心，全家都可以享受到这样一份的营养美味。 我爸呢就是把核桃加上黑芝麻一起吃，预防地中海、好了，那活动呢马上结束了啊，4007106108 4007106108，199元一箱5斤，原生态不漂白的正宗新疆阿克苏纸皮核桃，只有今天明天后天3天的时间供您抢定，每斤39.8这个价格，这个品质无需任何的犹豫， 对， 立刻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品质方面您放心，肯定都是正宗的新疆185的纸皮核桃，不用提前支付一分钱，订购成功是免费送货到家，到时候您就可以看到了纹理清晰光滑饱满的185大核桃，用手一掰就开，橙黄色的果仁又脆又酥，越嚼越香，全家老少都爱吃，而价格更是一步到位，199元一箱5斤，每斤只要39.8，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欢迎，是你。